论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通快速出京方向四惠桥到远通桥，进京方向远通桥到高碑店桥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17: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请来这位嘉宾呢，声音很好听，很特别。有人形容他的声音呢是鬼马才女，当然他的创作呢也是非常的丰富。他的名字叫做杜星莹，不知道各位之前有没有了解过？如果你没有了解过的话，今天在节目当中希望带给你一个全新的认识。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星莹今天穿的这个衣服颜色非常的鲜艳啊，看一下视频你就懂了。17:02，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 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你会发现的我阑珊处的我等了你好久。 关于爱情，我不介意你的慢动作，而关于你的出现，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间变得不像我自己。 想再靠近，我已经住下你心里，往哪里去，那片淋雨的生命，一直在梦里，没明白的我惊醒，我不过去就不会， 不过去就不会。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谈何容易。过去我们都想过去，可如何过去？在那个当下，那种想念。这种想念你我都曾有过吧。那个当下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很大，我们能遇到的人事物有很多很多，可偏偏逃不出自己的心。而也在那个当下，你会觉得世界这么大，可为什么自己 如此的孤独。 这城市多大，时光多短，路有多长，你有多美。这城市多大，时光多短，不知这条路多长，我只看到你有多美。 这是关于爱的故事，爱情当中的欢乐、沮丧、难过、迟疑、踌躇等等心情，在这首歌曲当中尽情地展开。说不清道不明的那些，随着夜晚的到来。九七四 Love Show， 今晚我们跟随歌手杜星莹一起唱唱情歌，说说情话，聊聊那些跟音乐和爱情有关的事情。欢迎杜星莹。今天晚上很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刚才听到了这么多的风格，这么多不同面的杜星莹，你喜欢哪一面呢？首先我们从2077开始我们今天的表演。 Thank you. 样各位，我们现场演唱的哦，声音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好听？来欢迎我们声音很像精灵的今天的嘉宾杜星莹。 Hello， 大家好，我是杜星莹。 哎，这首2077也是你真正意义上的原创第一首歌曲是不是？ 嗯，对，是，它是我在2016年到2017年跨年的那个晚上，然后写的，中间有一句，我是当时在三亚，然后呢，当时我是一个人把自己关在一个厕所的时候写的这一首歌。 听说过这个故事，应该这个味道很重。 这个就是，没有边那什么，然后边创作，只是把自己关在厕所。 看来不是很顺畅。 对， 没有啊，这是在厕所。为什么要在厕所里面创作呢？ 就是当时我是在三亚玩 啊， 然后跟我同行的有另外一个人嘛，然后我创作的时候我是。 你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 对，我需要比较自我的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环境，然后会把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个空间，然后中间有一首，就是有一句歌词是雷鸣般烟火惊醒我，这一个确实是我当时在厕所里，然后我听到外面有轰隆轰隆隆的声音，我真的以为打雷了，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哦哇，一看手机原来真的12点了，所以 跨年夜的烟火， 原来是放烟火。对， 那你把你自己关在那个小房间的时候写这首歌曲的时候，你那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就是， 这是一首深沉的歌吗？ 投入到创作中，其实没有啦。这首歌应该是，比较深情，但是不深沉。 我看有一句这样的歌词说：“想再靠近，我不怕迷失我自己。”一般我觉得在歌词当中说我不怕迷失我自己的时候，往往是其实自己挺害怕的。 可以这么说吧，哎，比较直击心灵的一句话哈。 你当时是害怕迷失的一个阶段？ 其实是当时写，其实写完这首歌，好像我觉得就是释怀很多。 嗯， 对。 这首歌是你在参加《好声音》那个比赛的时候之后写出来的吗？ 那个是在之前 写的。 对。 你做音乐做多久了？ 我是，如果说接触音乐的话，应该是从小6岁的时候开始学的古典钢琴嘛。 6岁学古典钢琴。 对，然后。中途是初中的时候就没有学了，然后又到高中的时候，然后上大学考专业院校的时候，重新学了好多好多音乐的专业的知识。但是，从初中开始就很喜欢唱歌。 你那时候喜欢唱谁的歌？ 哦，我记得我特别敢，小的时候，就是。初三还是初二的时候吧，然后在国庆的那个晚会上，我 你很爱在这个什么节庆的时候写歌和唱歌。OK， 那是在那个晚会上。 对，节日快乐心。然后我唱了一首 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那个是我第一次上比较正式的台，然后我觉得哇，我现在想起来我自己好敢啊，唱那么难的一首歌。 对啊。 我竟然还唱上去，还没破音。 真的呀？ 对， 初三的时候。 对，初三的时候。 哎，所以你接触流行音乐算是比较厉害的，你一开始接触就是欧美音乐了。 不，一开始是，当时我6年级的时候，我在边弹古典钢琴的时候，边偷偷的会去买那个 SHE 啊，周杰伦的 CD。 嗯哼。 对，当时是我是95年的嘛，然后我6年级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是会有很多 VCD 的那个时候。 是。 对。 所以想象一下，各位，刚才我们说到这一段，这个初三的时候的杜星莹在舞台上就已经可以唱 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你现在还可以唱吗？ 其实我现在倒不太敢唱。 你看是不是？对，很多歌曲就是少年的时候你敢唱，有那个勇气。 对，因为现在你听了那么多人唱都觉得比你好，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啊，好像就是我的世界里就是我最棒。 哎，这什么叫初出牛犊不怕虎哈。 对。 今天在节目当中2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听到杜星莹很多有趣的故事，包括创作当中的很多的细节点，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2077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创造出来的嘛。哎，也没有啊，没有啊，只是关在一个房间里 出来。 哎，接下来带来哪首歌曲？ 接下来带来一首《喂》。这首歌呢是由我作曲，然后由我的一个音乐好伙伴叫 HL 富豪，他作曲我作词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情歌啦，我就是在这首歌里我变成了一条鱼，然后我在等岸上的那个人。 把我吊上去啊，然后仔细听歌词，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小奥秘在里面。 这也是一首新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也再度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97.4 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一起化身成小鱼，感受一下这个胃是什么样的味道。 这首歌曲现场演唱的，非常的好听。但我觉得这首《喂》真的只适合欣赏，没办法演唱，太难的一首歌曲了。 嗯，为啥？ 你看这个编曲，它其实你想进来的话，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线条。 对。 然后演唱方面呢，你的很多的那个呜呼的那种想象，那完全是纯粹靠个人的，一是你的炫技也好，二是你个人的这个感受也好。 我感觉其实是意识流，因为那个鱼它离开了水里，它喘，它无法喘气，就是一种好像那种无法喘气的一种挣扎。其实应该是我把那个呜。我把它当成鱼的一个喘气的一个动作。 嗯，听那首《喂》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了这个魏如萱的这首《小鱼》。 嗯， 因为他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比喻成了，如果我是一只小鱼的话，我会游向哪里，我会找到哪里去。哦、然后包括其实魏如萱唱那个呜呼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你们俩是有些相像在。 对，我们在就是某歌声比赛的时候，我们俩就是有幸跟魏如萱老师合作，然后我们一起就是在那个舞台上，我们唱了那《末路狂花》这一首歌。 嗯、 对，然后。当时跟魏如萱老师就是其实也有很多的交流，然后我觉得哇他挺可爱的，真的。 哎哎，其实提到魏如萱，很多人会觉得他唱歌是一个特别葛的一个人。 嗯，葛， 包括他的创作也是挺葛的。 哦，这是北京话是吧？ 哎，对，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我 你的音乐上 就是有人说我，有人会这么说 啊， 这么说，但是其实我觉得2077跟魏啊他不算是我很葛的一些歌，我后面要发的歌其实还都 更葛。好吧，所以你的歌曲大部分都是意识流为主的。 也有，就是我觉得是由心而发，由感而发。但是其实也有会，其实我算是比较有点天马行空，但是也不算是那么有意识流，我还是会有一个写作的一个歌曲的一个逻辑啊，或者是连贯性在里面。 嗯哼，我在听2077和这个喂的时候，我觉得这两首歌都属于情歌。 嗯哼， 都是跟爱情有些关系的，但其实并不是什么。 可以这么理解了。但是其实2077更偏向说是一个唱未来，唱一些期许，然后一些鼓励自己的一个东西。 OK， 对，然后《喂》它算是一首情歌。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首翻唱作品了。这首翻唱作品，我觉得从它一出现的时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红。 对， 在舞美当中的时候，那个卡米拉·卡贝洛，大家可能会觉得她只是长得漂亮。然后说到这个创作能力啊，包括个人的表现力，好像说如果离开这个组合不见得有多好。 其实我觉得他还蛮有才的， 是吧？ 就是他吉他也弹得很棒啊， 嗯， 然后律动感很强，然后包括我觉得他很全能。 OK， 对，很全能。 我们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呢是哈瓦那。哈瓦那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翻唱版本了。 嗯哼， 我们听到了什么样的版本，我觉得先不多说了，直接唱好不好？ OK， 直接带给大家这首哈瓦那早起。 My heart is in Havana, na na yeah. It took me back to Estelena, na na na. All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is man. He didn't walk up with the how we do it. He said there's a lot of girls that I can do with. I knew he'd ever end.And Papa say he got a mellow in him.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I knew it when I met him. I love it when I left him.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Then I had to tell him I have to go. Havana, ooh, nah, nah.Half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na na eh. He took me back to Estelena, na na na.

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谈何容易？过去，我们都想过去，可如何过去？在那个当下，那种想念。这种想念你我都曾有过吧，那个当下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很大，我们能遇到的人事物有很多很多，可偏偏逃不出自己的心。而也在那个当下，你会觉得世界这么大，可为什么自己如此的孤独？ 这城市多大，时光多这城市多大，时光多短，不知这条路多长，我只看到你有多美。 这是关于爱的故事，爱情当中的欢乐、沮丧、难过、迟疑、踌躇等等心情，在这首歌曲当中尽情地展开。说不清道不明的那些，随着夜晚而到来。九七四大秀，今晚我们跟随歌手杜星莹一起唱唱情歌，说说情话，聊聊那些跟音乐和爱情有关的事情。欢迎杜星莹。17: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唱歌非常好听的鬼马精灵杜星莹。如果你没有听过他的歌曲的话，希望今天两个小时时间可以让你改变对于他的一个认识。当然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短短的半个小时，这个星莹的外套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嘞。不看视频直播你不懂啊，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 OK 了。本时段首先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新歌，新歌呢叫做多想，我们还是先唱给大家听，听完以后再好好了解一下这首歌曲的诞生故事。欢迎杜星莹。 多想，星星的 情思念宿敌谁心， 最新的一首新歌《多想》，听这首歌曲就像是做了一场大梦一样。这首新歌算是第一次首唱吧？ 啊、我要说实话呢，还是、 啊、好吧？那实话就不是了，那还是谎言吧？就当是 没有没有，对、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在电台节目里面唱。 OK，《多想》是当时怎么样想出来这样的一个概念？ 哦、其实这首歌，好像是在梦里写的感觉，是 真的是做梦一样哈。 对对对，然后这首歌其实写的比较早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把它发出来，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在编排上，在编曲上面会有一些还要做一些改动，然后 我可能最近就会在做这首歌，然后最近就会把它发出来。 所以它不是有一个特定的主题或者是特定的一个想法然后诞生出来的？ 对，它不是， 就是下意识的，突然间神来之笔所谓的。 我觉得这个相比于前两首歌它更意识流。 OK， 这首歌曲其实歌词我刚才仔细听了一下挺吓人的，有唱了什么多想 揉 碎揉 碎你在我的掌心。 哎，对， 其实这个东西讲的是一个占有欲跟、跟释放的一个冲突，一个矛盾的东西。我多想抓住一个东西，我想占有一个东西，但是你抓得越紧就像沙子一样，你握不住它的。对，然后我觉得你可能在用力抓紧之后再释放，你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心境。 95年出生的，才不到23岁，就已经有这么所谓的深刻的想法， 故作老成。 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金秋旅行记，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半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杜星莹。

非常抱歉打断了大家的这个聆听感受哈，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如果刚才说的这个多想是一个更意识流的歌曲的话，小小星它其实是挺有力量的， 更葛的歌。 但我觉得这葛是挺有力量的，就一路披荆斩棘的小小星。 对对对，这个是我觉得我写的挺正能量的一首歌了。 包括这个编曲它其实挺磅礴大气的。 对，它会，我是这首歌呢，我是采用了很多电子的元素加在里面，然后包括其实它是有一点融合进去的，因为它有后面还有我加了西塔琴啊配器的一些元素。 这些都是你自己弹的吗？ 钢琴是我弹的，然后这些想法是我就是跟制作人沟通的。 OK， 但是加什么样的乐器，加什么样的效果，都是你自己的一个想法。 对对。 OK， 小小星是怎么样想出来的？ 哦，小小星是大半夜的时候，就是自己在钢琴上弹。 你是很爱在大半夜写歌的人哈。 对呀，我觉得很多音乐人应该都是这样吧。 做你邻居真的很痛苦。 我真的以前真的是被投诉了，然后后来我搬家了，我妈专门给我弄了一个那个隔音，就是有一个隔音的房间。 哎，确实需要这个。 对，然后专门给我，你随便进去喊吧，你进去闹吧。 那就在某一个大半夜的时候弹着这个键盘。 是，然后因为它的那个拍子还是比较有点奇怪的，有点四拍跟三拍交错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创作的原动力是比较理性的，但是音乐可能会更加感性一点。 嗯， 对，音乐部分会感性很多。 你一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2077》的话，你会发现好像这一路自己的音乐风格在发生着逐渐的转变。 嗯，是， 好像从主流的路上越来越偏，越来越偏了。 我喜欢探索自己，对。 这不会是现在年轻的一个困惑吗？好像主流歌曲的话，大家更好接受一些。 嗯，其实是这样的，但是就是我有的歌我也会考虑一下，大家能不能跟着，就是会产生很迅速的有一些共鸣，或者说是 共情。 对，一个耳朵虫的一个东西。然后还会有些歌我会选择就是按照我自己比较天马行空的感觉去写。 你的审美是怎么样慢慢形成的？ 我的审美应该是从小学钢琴会奠定了一个基础，然后包括我其实很感谢我的钢琴老师，他在教我们钢琴的时候，他教我们怎么去品味音乐，怎么去体会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和弦。对， 那你是怎么品味音乐的？ 我是，其实如果说的具象一点，其实就是狂听， 狂听， 狂，我听很多很多很多类型的东西， 嗯， 从古典到爵士，从融合到电子，我所有的东西我都听。 这一点其实挺有趣的，就很多人说你看你们做音乐 DJ 也好，音乐主持人也好，其实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嘛，挑一些大家喜欢的歌曲一播，但其实你会发现音乐它真的是汪洋大海。 对， 你每天选出来那些歌曲可能是从你听过的成千上万首歌曲当中挑选出来那么几首。 对， 你的听曲量是有多大呀？ 我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没有听那么多，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正在专心的创作自己的东西，我觉得我就不想接受太多外界的新的元素。然后我平常没事的时候就是我会打开一个什么音乐软件，然后我就会随便听。 你是用专业的耳朵去听，还是就是完全凭心去听？ 没办法不用专业去听，因为就是无论，我觉得作为音乐人来说，你走到哪儿，然后会有什么歌放在那儿放，然后你就会不自觉的就会去 想汲取一些什么哈， 会去听它的音乐性啊之类的东西。 OK， 但是其实对于音乐人来说很难，我感觉就是完全凭心去听会很难。 其实我们这段 talking 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会知道一个音乐人他的一个审美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形成的。 嗯， 他绝对不是从无到有，是一下子就跨越过来的。但是这一下子跨越是需要他很多的一个，包括听的一个储备，包括自己做的一个储备，包括这个新的打开的等等的储备。 对对， 嗯。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大秀，这一段呢我们听了两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稍后还有很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当然还会有翻唱和新歌出现了。提醒一下，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跟随歌手杜星莹一起唱唱情歌，说说情话，聊聊那些跟音乐和爱情有关的事情。欢迎杜星莹。18:06，大幕再度的拉开，欢迎各位继续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随着夜晚的到来呢，我们的后一小时也将会带来更多走心的作品。当然，首先我们要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呢，好像是年轻人，也不能说年轻人了，我发现现在中老年朋友也挺爱做这个事情的，熬夜。欢迎大家除了通过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哦，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来，爱熬夜的同学们跟随杜星莹一起开启我们的熬夜之旅。 常说小朋友不要经常熬夜，小朋友总有一句另一个理由失眠，浪费时间，总在这个奈后下意识拉开窗帘，我的脑细胞往往活跃在15点，七彩安心照片，浪费时间，阴暗几个黑暗开启新狂欢，我的天，我的天，苏醒在小朋友总有一句另一个理由失眠，七彩安神遥远，浪费时间，一眼而起的黑暗开启新狂欢， 现场演唱的《熬夜》，这也是今年推出的一首新歌啊，目前网上可以听到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挺有意思的，挺有童趣的感觉在的。我们还拿那个前面的话筒跟大家打招呼哈。 哦、sorry， 这个是61的时候发的一首歌 啊， 对，61儿童节的时候发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听到里面有很多采样啊，比较混乱的一些，它会有游戏的音效，然后那个 它那个一二乱七八糟乱喊 的 那些 那个音效、然后碰撞在一起，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信息，就是大家接触到的信息都比较混乱，然后尤其是在晚上。就是凌晨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就不睡觉， 是， 对，不睡觉。其实那时候觉得思维，你说好听点是思维的碰撞，说难听点就是一个人自己在那瞎琢磨 啊。 对，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瞎琢磨也能琢磨出挺好玩的东西，比如说这首歌。 你的作息是怎么样的？ 我的作息像谜一样。 没有一个大四的规则是吧？大概比如凌晨三四点睡觉什么的。 我就是某两天就想早起，就想做一个。 啊、你的早起是多早算早？ 八九点钟。 八九点算早起。 嗯。 啊，那 已经很早。 那早睡算是多早？算是早睡？ 10点11点。 啊，10点11点确实是早睡的、 嗯。 你平时一般是几点入睡的？ 啊、比如说昨天，哎呀，现在我妈在看着呢。4点 哦，凌晨四点呀、啊。 对， 那这个时候你都干嘛？ 昨天晚上是在琢磨歌呢。 琢磨歌的时候，你就是随便弹一弹，哼唱一下。 对，或者就是在想，一般都是在想。 OK，、熬夜这是某一天晚上突然间有的灵感，还是很多个夜晚？ 某一天晚上。 啊，当时是那天晚上突然间很嗨是吗？ 嗯，对，就是在琴，就是在琴面前，然后很嗨，然后就写了这首歌。 我很喜欢那段中间那个哇熬熬熬熬熬夜的那一块， 对， 那段鬼马的就是你一向很擅长的那种唱法。 好像，就是我好像自己刚刚就是唱的时候，我也总结一下，我的歌里面好像很多哇哦这两个词特别多，然后这个是我今天才发现的， 嗯， 哇哦。 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呢也挺特别的，马上回来。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杜晶莹。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个翻唱时间，然后翻唱的这位呢已经不在人世了，很多人一开始知道他可能是觉得他是非常厉害的吉他手，后来呢发现他自己的创作能力也是非常的棒，然后包括演唱方面也很好。我们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呢是卢凯彤的你根本不是我的谁。你什么时候喜欢卢凯彤的作品的？ 哦不，其实我很早之前就听过这首歌、然后很早很早很早之前了，然后中途因为就是可能听粤语歌手可能不没有那么多， 广东话听的不多， 对，听的不多，但是卢凯彤的作品我一直都还蛮喜欢的，然后我今就是他在前不久也是我也挺难过的。 OK， 可能对于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朋友而言的话，这广东话听起来确实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哈。你根本不是我的谁，你唱的是广东话版本还是普通话版本？ 国语版的。 OK， 那我们听一下普通话版本的你根本不是我的谁，继续欢迎杜星莹。 夹着一把双腿在发抖，你在为何到底丢个球？朝思夜盼，年少又年下，不过是想抱一抱。你站在角落，自私的剥落，说不吃这一套，你根本不曾有。就自转了一周，我睡醒又在为你守候。 很好听的你根本不是我的谁，也是翻唱自卢凯彤的版本，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听一下原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你根本不是我的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还是来自于杜欣莹自己的作品，这也是最近发出来的一首新歌，叫做情话。我们还是用前面的话筒跟大家打招呼哈。这首歌曲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女生在你耳边娓娓道来的那种清唱的感觉。 对，这首歌我是其实是受一首最近比较火的一部电影，它的主题曲是 Call Me By Your Name 的主题曲 Mystery of Love， 我其实是受这首歌影响的。 那个旋律它其实是非常的浅吟低唱，但我觉得好像还不太一样。 对， 这两个 不是那么一样了，因为就是中文跟英文它还不一样，而且它那首歌的它的歌词写的会比较丰富一点，然后我选择了只用用一个藏头诗的一个方法，就是每一句的第一个字它这么竖着看下来，它又是一句话。 哎，所以我们听的时候好像很难能够get到这个藏头诗。 你可以去网易音乐上面搜杜欣莹，然后可以去听这首情话。 你的词曲都是自己创作的哈？ 对对。 写词对你来说是件容易的事儿吗？ 其实看状态。 看状态。那对于情话这首歌呢？ 特别快。 特别快、啊、那看来你是个很会讲情话的姑娘嘛。 我是土味情话小公主。 那我很好奇土味情话大概什么样的。 土味情话什么为你打下江山之类的。 OK，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情话送给各位，也再度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为你打下江山的这样的一个杜欣莹唱起情话是什么样的感觉了。来吧，

种想念，你我都曾有过吧。那个当下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很大，我们能遇到的人事物有很多很多，可偏偏逃不出自己的心。而也在那个当下，你会觉得世界这么大，可为什么自己如此的孤独？ 这城市多大，时光多短，路有多长，你有多美。这城市多大，时光多短，不知这条路多长，我只看到你。 这是关于爱的故事，爱情当中的欢乐、沮丧、难过、迟疑、踌躇等等心情，在这首歌曲当中尽情地展开。说不清道不明的那些，随着夜晚的到来，九七四 Love Show， 今晚我们跟随歌手杜星莹一起唱唱情歌，说说情话，聊聊那些跟音乐和爱情有关的事情。欢迎杜星莹。时间过去的很快，转眼来到18:38，也是九七四 Live Show 的最后半个小时了。还有三首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欢迎大家继续的，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锁定声音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画面。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是唱作女歌手杜星莹，再度的欢迎杜星莹。 Hello， 大家好。 哎，怎么样？第一次在电台这样大规模的唱歌啊？ 对。就是好饿 非常耿直了，感受如何？ 挺好玩的、我觉得你把我的情绪带动起来了。 哎呦哎呦，很会夸人哎本时段首先带给大家这首作品呢，其实是有翻唱哈，有必要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吧这首歌曲。 这首歌是比较小众的一个英国独立乐队叫 Amber Run， 然后他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很感人了。 你是无意之间发现的这一首歌曲是吗？ 对，我是无意发现的。 Okay. 然后觉得特别好听，然后我就跟我的乐队的合作我小伙伴们，我们就把它改编了，也是一个自己的版本。 其实歌词方面看了一下挺简单的。但是就像星星说的，你要是英文够好啊，你会发现其实挺动人的。 对。 接下来就把这首 I Found 送给各位。好，来喽。 If you're talking of sins, then you lose your mind. Oh, I use you as a focal point, so I don't lose sight of what I want. And I move further than I thought I could, but I miss you more than I thought I would.That if you're talking of sins, then you lose your mind. Oh, I found love where it wasn't supposed to be, right in front of me. Talk some sense to me. Oh, I found love where it wasn't supposed to be, right in front of me. talk some sense to me. And I used you as a makeshift gauge of how much to give and how much to take. Oh, I used you as a warning sign.That if you talk enough sense, then you lose your mind. Oh, I found love where it wasn't supposed to be. Right in front of me. Talk some sense to me. Oh, I found love where it wasn't supposed to be. Right in front.Talk some sense to me. 这个版本听出来有一种爱的那种纠结和痛苦在里面， 嗯， 因为没有听过原版嘛，它原版的编曲是这样的吗？ 原版的编曲， 我们还是换一下前面那只麦哈，嗯， 原版的编曲更空灵一些，对，更飘一些， 但也是这样简简单单的旋律， 对对对，特别简单。 OK， 这是关于爱的一首歌曲，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叫做 I Found。接下来呢，同样是一首翻唱歌曲，是什么样的呢？马上回来。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提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杜晶莹。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作品呢，也是翻唱。歌名呢叫做《性别》，来自于范逸堂。这首歌曲你喜欢的点在哪里？ 其实范逸堂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音乐人。 嗯， 然后可能这首歌比较葛， 比较适合你的风格哈。 嗯，我其实挺想，就是当其实去年在比赛的时候，我还蛮想唱这首歌的。然后当时我还给伊森唱过这首歌。 嗯， 对，他说我很适合。 很，伊森说很适合。 对对对， 好， 然后他还指导我说，那个律动的说，他还指导了我的。 哇，真的呀？ 对， 那听起来很期待了。来听一听陈奕迅说，哎，唱的很好听，很适合我们杜星莹的这首《性别》。杜星莹演唱起来到底是什么样感觉？所以你一会儿要律动起来哦。 啊，律动起来。 毕竟都已经指导过了。 好的。 来，《性别》。 在钢铁森林。 困了你就别跑，闷了谁让你疼，明明自己能左右却依赖第三人称，假装你蛮孤僻，假装有很多错觉，不该怀疑人生，可能他他他他他他不愿做，他他他他他不该吗，一个一个天空，一个一个生命，爱情只是陪衬，难道起了责任，何必沦为我们？可能他他他他他他不愿做，他他他他他不该吗？对的错的选择，值得至于牺牲，爱情只是过程，难道？ 真的很适合你这首歌曲，非常抓马的一首歌曲，感觉像这个多幕剧一样，一幕一幕的呈现给大家。这首现场演唱的性别， 我特别喜欢，特别喜欢这首歌。 为什么当时比赛上没有演唱啊？后来 啊、因为被别人唱了，好尬。 真的是，人生当中总会有很多无奈的时候。 被另外一个男孩唱了，对，然后其实就是很多人应该都会喜欢这首歌吧，然后。我先前还在微博上私信翻译他呢，然后他还回关我了，很开心 的，还挺有花絮。 我还说，就是以后说不定有机会可以合作。 哎，真的，你们俩要合作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擦出很棒的火花了。 嗯，他是一个，我觉得他在我印象中应该是一个似水柔情的一个男子。 那要跟你们合作有什么关系吗？ 哦，不是，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就是有不一 样的 火 花哈？ 对 ，OK， 很多人说这个杜星星参加比赛出来的哈，未来还会有参加比赛这样的想法吗？还是说就坚决不再参加了？ 对，其实我觉得，参加比赛不能够说我真的出来了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所有的比赛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成长，或者说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跳板。但是我觉得，就比赛完了，我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我该发歌，该写歌，我还是写歌。然后我该唱我心里的东西给大家听，我还是一如既往的这样。 现在会有点觉得说自己认认真真做出来很多作品之后，但是这个认知度啊，包括听众听的量好像没有想象那么多。 这个应该是一个过程吧，然后我准备明年我会接下来出一些新的单曲还有 EP， 然后准备明年我准备去走一圈，把中国走一遍，然后边演边玩边唱。 哎呀，真的是很羡慕音乐人，就每次都可以口出狂言，把中国走一遍，然后可以走到哪儿演一到哪演到哪，哎， 对， 很幸福的一件事。 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嗯， 据说好像有一个新的节目要会参加哈。 嗯，有可能在待定中。 哎， 对， 这个节目呢也是会体现出这个原创水平的这样一个节目，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可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 一颗星星度。 一颗星星度， 对，一颗星星度。然后我的网易云音乐是杜星莹，然后接下来我刚刚唱的小小心啊多想就马上会在网易云音乐上面发出来。 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曲的会是哪一首嘞？马上回来。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5转8。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最后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安口歌曲，当然也是要我们的一个内心话哈，就想跟大家说晚安，欢迎杜星莹。 Love it.